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10集。实验室地位转变，冉爷依旧是冉爷。实验反应堆是廖院士下午精细调整好的，各项反应堆不能超过 0.001 的误差，这是专业工匠才能达到的误差。至于磁场力度跟大小，则也需要精密的核算。左秋荣调整好自己算出来的磁场，就目不转睛地看着反应堆，也看着计算能量的仪器。五分钟后，反应完成。计算能量的仪器也记录了反应中的最大数据。反应能量 2.54 千瓦。看到这个数据，左秋荣松了一口气。比上次的 2.27 多了 0.27 千瓦的能量。虽然说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廖院士这次的反应原料配比相当成功，但他这个数据显然也没有问题。他抑制住内心的喜悦。廖院士脸上的情绪变化却不大，他只是略微点头，然后侧身看向叶师兄，淡淡开口： 小叶，你用秦冉计算出来的磁场算算。 左秋荣的目光落在叶师兄手上的一份数据，眸色微敛，却没有说什么。他退到了一边，把位置让给叶师兄，对叶师兄手中的那份数据并不在意。他跟叶师兄跟在廖院士身后两年，这两年廖院士虽然醉心研究，但他跟在他身后也学到了很多。对于今天这份数据，他自然也是有着十足的信心。左秋荣一边想一边看向叶师兄，叶师兄正调整好秦冉算出来的磁场数据，就退到一边等待着。五分钟后，数据仪器记录表更新了，反应能量 2.93 千瓦，几乎达到了3千瓦的饱和。左秋荣淡淡地抬头，他靠着实验台，挺随意地看仪器上的数据。看完之后，原本漫不经心的脸变得惊愕，身体也慢慢站直。别说左秋荣，就连叶师兄也愣了一下，他怔怔地偏头看向廖高昂。 廖院士，小师妹把你的反应堆数据算到了极致。 廖高昂看着 2.93 的数字，一向清冷毫无波澜的眼睛也亮了几许。 你小师妹，她天赋很好。 好半晌，廖高昂说了一句话。左秋荣跟叶师兄在廖高昂实验室帮忙了两年，也没有得到过一句正式的赞赏。这是他在实验室第一次夸人。左秋荣跟叶师兄面面相觑。晚上，两人忙完回宿舍，在换衣间换衣服的时候，叶师兄忍不住感叹： 小师妹很厉害，我看她今天真正用来算数据的时间也不过两个小时。 他话还没有说完，左秋荣就套上了自己的外套。 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 廖院士说过他只会收一个弟子，左秋荣原本以为他的竞争对手只有叶师兄，谁知道竟然还有秦冉。停兰，今晚程温如跟程老爷子都没有来，程金倒是回来了。一行人吃完饭都在楼下沙发上。 你这完全是不要命的玩法。 程俊坐在秦冉身边，一手搁在他背后的沙发上，半低头看他玩游戏，修长的指尖点着他的一处关卡页面。 难怪你会比我快20秒。 总算是总结出来他的过关记录比不上秦冉的原因了。对面的程金不由腹诽道： 跟一个顶级黑客比玩游戏，俊爷你怕不是疯了。 总部已经完全搬到京城了。 程金咳了一声， 然后把电脑页面打开递给程俊。 您看看。 程俊随手接过了电脑查看，秦冉也关掉了游戏界面，然后打开微信，最新一条是巨鳄发过来的消息。 货已经发出了，预计星期五到。 巨鳄手中的画是古董，过关什么的都很麻烦，又在边境，他是派专人送过来的。秦冉回了个了解，就返回点开徐校长的头像。你让我研究的那个项目，我的队员可以自己选吗？两三分钟后，徐校长慢悠悠地回复道。 可以。 秦冉想了想，说了老实话。我大一的同学。徐校长想撤回他的那句可以。徐校长没有再回复了，而是给秦冉打了个电话。程俊两人还在讨论公司的事儿，秦冉走到阳台上接起电话，声音又轻又冷。喂，徐校长。 徐校长就徐校长。 徐老那边顿了一下，才严肃地开口。 你确定要带几个大一新生？ 秦冉虽然也是新生，但徐校长知道他跟其他新生不一样。听到他要找真正的新生队友，饶是徐校长也忍不住抽了一下嘴角。还行，你说的那个研究项目我早先就接触过。秦冉趴在阳台上俯瞰大学城，眼睫垂着，遮住了微暗的眸子。徐校长，我外公以前就研究这个项目。徐校长那边半晌没有说话。秦冉等了三分钟，徐校长才轻叹一声。 哎呀，到时候你把名单给我。 哦，大一新生去参加那个国际赛应该没问题吧？不知道他们心理承受能力大不大。秦冉点头，他半趴在阳台上，手指慵懒地敲着阳台。徐校长手按着额头，之前的悲伤全都化为乌有，他有些崩溃。 所以你那些同学都还不知道？ 三天后，星期五，物理实验室。 秦冉，你来把原料配好。 廖院士让到一边，让秦冉动手。左秋荣站在一旁，唇紧抿着。实验室内，学员就跟外面的实习生没有什么两样。实验室的所有教授跟研究员都不会轻易让实验室的学员碰重要实验。至于反应的原料，廖院士这儿只有叶师兄调过一次，左秋荣来了两年也只是打打下手。秦冉这才来多久？不说左秋荣，秦冉自己都意识到廖院士对他态度的变化。今天廖院士主要研究理论方面，手头的事情不多，左秋荣心烦意乱的，也不在那场添堵，拿了自己的电脑去最外面一层继续写自己的 SCI 论文。他的论文已经到了尾声，等给廖院士再看一遍就能去投稿了。想到这儿，左秋荣勉强压住内心的躁意。而实验室里面，看着秦冉轻车熟路的样子，叶师兄由衷地赞叹道： 小师妹，你的手太稳了，如果你不是新学员，我都怀疑你在实验室待了好几年了。 秦冉放下手中的仪器，轻描淡写地笑笑：可能吧。实验室一向冷清，连物品碰撞的声音都极其清晰。廖院士站在秦冉刚刚配备的实验边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他看向叶师兄： 小叶，你跟你师妹的那个比赛项目团队有几个人啊？ 四个。 叶师兄回道。 那就还差一个，能再添加吗？ 廖院士看向叶师兄说道： 这对你们也有好处。 廖院士开口，叶师兄自然不会说不能，他笑了笑， 应该没问题，我跟师妹他们也还在准备。 廖院士这才转过身，一双冷寂的目光看向秦冉。 秦冉，你跟你师兄他们一起去参加那个项目，是国内顶尖的航天推动器项目，拿到好名次对你很重要。 无论是进研究院还是正式成为研究员的评估，这些参与的重要科研跟国际合作项目内容都极其重要。廖院士记得前几天秦冉那份资料上，他主修自动化，航天推动器跟他专业对口。秦冉本来想说他有个国际项目，这个国内航天项目他没有听徐校长说过，不过廖院士跟叶师兄的好意，他想了想也没有拒绝。航天推动器对他来说要比徐校长那个项目简单得多，毕竟他跟着陆之行早就学完了自动化。徐校长给他拿的是顶级资源，不代表其他次一些的资源不重要。叶师兄收起了手上的文件。 晚上我跟其他三个人商量一下，我们的项目已经开始一个月了，需要重新上报名字。 他是这个项目的队长，虽然项目已经开始一个月了，但廖院士说了秦冉能帮他们，也一定不会有错。中午吃饭，叶师兄重新打了一份报名表放在一边。团队中除了左秋荣，其他两个都是男生。左秋荣伸手拿起了叶师兄打印出来的报名表，问道， 我们要重新报名？ 他目光往下移，一眼就看到了最下面一行的两个字，秦冉。 我想让小师妹加入我们。 叶师兄还没有说完，左秋荣眸色冷漠，他看了叶师兄一眼，什么也没有说，直接把这份报名表撕成了两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